出谷记第二十六章，至于帐篷，应用十幅布幔做成，布幔用捻的细麻、紫色、红色、朱红色的毛线织成，用绣工绣上格鲁宾。每幅布幔长28肘，宽4肘，每幅布幔都是一样的尺寸，5幅布幔相连。缝在一起，另5幅也相连缝在一起。在这一组布幔末幅的边上，应做上紫色的钮；另一组布幔末幅的边上，也应这样做。在这一幅上，应做50的钮；在另一组布幔末幅的边上，也应做50的钮。这些钮彼此相对。又做50个金钩，用钩子使2组布幔彼此相连，成为一个帐篷。再用山羊毛做布幔，做帐篷顶之用，共做布幔11幅，每幅长30肘，宽4肘，11幅布幔都是一样尺寸。5幅布幔缝在一起，另6幅也缝在一起，但第6幅应在棚顶前面叠起。在这一组布幔末幅的边上，做上50个钮；在另一组布幔末幅的边上，也做上50个钮；再置50个铜钩，穿入钮内，这样使棚顶连接在一起，成为一个。至于棚顶布幔多出的那一部分，即余下的半幅布幔，应垂在帐篷后边。棚顶布幔的长度多出来的每边1肘，应垂在帐篷的2边，好遮住帐篷。再用染红的公羊皮蒙在棚顶上，上边再蒙上海豚皮。应用皂荚木做支帐篷用的木板，每块木板高10肘，宽1.5肘。每块木板下要做2个榫头，彼此并列。帐篷所有的木板全都这样做。支帐篷的木板在向阳的一面，即南边，应做20块木板；在20块木板下边，做40个银卯座。每块木板下2个卯座，为安木板的2个榫头。为帐篷的另一面，即北边，也应做20块木板。也做40个银卯座，每块木板下2个卯座。为帐篷的后面，即西边，要做6块木板，在帐篷后面的2角上，各做2块木板。木板下端应是双的，直到上端第1环，都应是双的。2块木板都应这样做，形成2个角，所以共有8块木板，16个银卯座，每块木板下2个卯座。再用皂荚木做横木，为帐篷这一面木板做5根，为帐篷另一面木板也做5根，为帐篷后面即西面的木板也做5根横木，在木板中间的那根横木应从这头穿到那头。木板应包上金，穿横木的环子应是金做的，横木也包上金，应依照在山上指示给你的式样建造帐篷。 应用紫色、红色、朱红色的毛线和捻的细麻做帐幔，用绣工绣上格鲁宾，将帐幔挂在四根包金的皂荚木柱上。柱钉应是金的，柱子应安在四个银卯座上。帐幔悬在钩上，将约柜抬到里面及帐幔后面，这样帐幔给你们隔成圣所和至圣所。将赎罪盖安在至圣所内的约柜上，将供桌放在帐幔外边，将灯台安置在帐篷的南边，对着供桌，所以应把供桌放在北边，再用紫色、红色、朱红色的毛线和捻的细麻编织会幕的门帘。为挂门帘，应做五根皂荚木柱子，包上金。柱钉应是金的，为柱子再铸五个铜卯座。